常听你的话，他应该会顺着你的步伐，乖乖地待在家，静静地守着电话。 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啊，我们台刚刚置换了一辆北京汽车生产的 B40 2.0T 四驱驱动的越野车一辆，就是战狼二吴京开的那个啊。目前市场价呢是在14.98万元，但是现在给广大听众的福利价格是11.98万，直降3万元。可别当二手车啊，这是新车，可以到 4S 店直接提车。有意向的听众啊，可以直接给我们老大打电话，只有一辆啊，先定先得，只有一辆。电话号呢是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，只有一辆，先定先得。 而鲜血如红唇，前朝记忆度红尘，伤人的不是刀刃，是你转世而来的魂。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，我策马出征，马蹄声如雷奔，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，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，我对你用情极深。树根像回忆般延伸，你问经过是谁的心跳声，我那春秋一叹银河，你那千年眼神，是我最最坠入赤壁的伤痕。确认过眼神，相对的人，我挥剑转身，而鲜血如红唇，千朝记忆度红尘，伤人的不是刀刃，是你转世而来的魂。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，

好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嘉欣。音乐留声机呢，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电台节目啊。那么这一时间啊，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曲，或者你想给家人、朋友、爱人点一首歌的话，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，也许下一刻就是您点播的歌曲。 闲置商品交易的平台，二手的价格，一流的品质。二期一万平米交易区统计招商，财富热线03123877772。

步就能转身而退。 一点空隙，可是 baby， 我不管过去是好是坏。